天一次。安里，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呢？啊，你要我的命，你不爱我。 安里，你不诚实，你爱我爱得不得了，你没我就会死掉，你还装。 他不要钱，是我想要的，是我一直缠着他的，我没他不行。 单行道回不去的，往前开吧。 第一次见你那天是我生日， 我有病，病了很久，我看不见你我就要死，你是我的药。 今天我爸不要我了，你抱抱我吧， 我的爱人。